白头山朱菊伟人马赛克壁画在一些单位落成。马赛克壁画《伟大的祖国》登上白头山山顶，分别在平安南道会昌郡顺川皮鞋厂和平安北道党校建立，咸镜南道端川市郑重地建立描绘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慈祥面容的马赛克壁画。马赛克壁画落成典礼在上述单位举行。